第43集。孟昭把车停到了停车场，一路跑到了住院楼大厅。上午8点多，正值医院最熙熙攘攘的时候，每一扇电梯门口都等满了人。孟昭顾不上等电梯，三步并作两步地上了楼梯。 怎么样了？ 孟昭推门进去，孟若书和陆承泽站在床边，闻声都朝他看了过来。主治医生也在，在检查了陆时琛的情况之后，他说： 刚刚情况不太好，心跳很不稳定，但现在好很多了，应该是精神上的波动所导致的。病人之前有过失忆，可能是潜意识里回忆起了一些痛苦的经历。 回忆？刘主任，难道说时琛有恢复记忆的可能？ 医生苦笑着摇了摇头。 陆律师，这您就多想了，我从医30多年了，还没遇到过这么戏剧化的情况发生，不引起第二次应激失忆就是好事了。 医生离开之后，孟昭走到病床边上，看着陆时琛。此刻的陆时琛戴着氧气罩，看上去非常的平静，似乎陆时琛一贯就是这副平静的模样。他不太笑，也很少有情绪起伏，除了头疼发作时脸上会出现一种痛不欲生的表情，大多数时候他都看上去极度的冷漠，也极其的平静。陆承泽问孟昭： 小孟，案子办得怎么样了？背后指使那个司机的人抓到了没有？ 孟昭这才把目光从陆时琛的脸上移开，对陆承泽说： 暂时控制在局里了，不过证据不足，还不能立刻申请逮捕令。 唉，时琛现在昏迷不醒，我们留在这里也都无能为力，你来了也帮不上忙，还是赶紧回去侦破案件才是要紧事儿。 我知道陆叔，本来我就是打算过来看一眼就走，您放心，我一定会让主使这场车祸的人付出代价。 辛苦你了，又要忙着破案，又要记挂着这边。唉， 孟昭离开病房，任斌的电话打了过来，他刚刚再次尝试劝说当年霸凌赵彤的那几个学生说出真相。 范欣欣一直坚持赵彤当时就是自杀，还说自己不清楚许玉林和吴威寒的事情。我觉得除非吴威寒现在真的是判了死刑或者无期，范欣欣是不可能透露当年的事情经过的。他太害怕被吴威寒报复，也害怕失去眼下的这一切了。哦，对了，林郎那边怎么样了？ 孟昭走到走廊尽头的窗边，胳膊肘撑着窗台趴下来。 程韵把所有的话都说到了，林郎还是不肯开门。 要不要直接进门啊？找到线索，给吴威寒定罪，对林郎来说也是件好事。 太残忍了，一个还没成年就遭遇了残暴性侵的小姑娘，10年来都不出家门，可见这件事情对她的伤害有多大。强行进入的话，我担心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你是说，林郎有可能会选择自杀？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挂了电话，孟昭从窗台直起身来，转身正要朝楼梯口走过去，就看到了站在他两步之外的孟若书。孟昭愣了一下。 你怎么在这儿？ 来，给你倒了杯水。 孟若书手里捏着一次性纸杯递给了孟昭。 刚刚看你嘴唇干的都要裂开了。 因为刚刚打电话提到了林郎被性侵的事儿，孟昭担心孟若书听到他的那几句话，接过纸杯的时候特意的看了一眼孟若书，但是孟若书神情自然，看不出有什么异样来。孟昭仰头将杯子里的水一口气喝光了，沾了水他才察觉到自己已经10几个小时没喝水，确实有些口干舌燥。就在他喝完最后一口水，把水杯递给孟若书的时候，孟若书开口了： 哥，要不我跟你一起去找那个林郎吧。 你去干什么？你在这守着。 你放心，这边我叫巡演来帮我守着， 孟若书说着拿出手机要给自己的好闺蜜打电话。 你刚打电话不是说琳琅是遭遇了性侵才10年不出家门的吗？我是从那段经历里走出来的人，应该能尝试说服他。 孟昭从孟若书手里夺过手机，按熄屏幕又塞回给他。 哎，别添乱了，让你在这守着你就守着，这活重要，我才专门找你过来的。 孟昭说完抬腿朝电梯口走，孟若书小跑着跟了上来。 哎哥，徐燕对你那么伤心，你还担心她不能帮你守好你朋友啊？再说了，都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我既然提出要帮忙，说明我已经走出来了。 孟昭脚步顿住，停下来看着孟若书，当年还不到他胸口的小姑娘，如今已经长到了他鼻尖的位置了。 小叔，琳琅遭遇的事情很残忍，虽然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可比性，但现在我们不得不考虑的情况是，就算你鼓足了勇气把自己的遭遇说出来，他可能也依然走不出来。 孟昭这话说得很委婉，事实也正是如此，猥亵和轮奸造成的伤害实在无法相比啊。孟若书微垂着头沉默了好一会儿，就在孟昭以为他放弃了这个念头的时候，孟若书才开了口。 哥，我爸当时出于对我的保护，其实对你隐瞒了部分事实。 什么？ 孟昭皱起了眉，他似乎猜到了孟若书要说什么。孟若书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 我遭遇的其实是比猥亵更严重的性侵，所以我想没有人比我更合适去说服琳琅了。毕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其实是同类啊。 孟昭心情复杂地看着孟若书，一直以来他其实都有感觉，孟若书遭遇的事情似乎比他知道的要严重得多，但是孟昭从来都不敢深想。到如今孟若书亲口说出自己的遭遇，他才敢触碰这个残忍的真相。或许不管结果如何，让已经从那件事走出来的孟若书跟还没有走出来的琳琅进行一场对话，都会是一件好事吧。孟昭看着孟若书沉默良久，他脸上的表情出现了松动，手轻轻落在孟若书的头顶，看着他微微叹息道， 一转眼都长这么高了，长成大姑娘了。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孟若书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笑容。 哥，我保证完成任务。 说完他就转身拉着孟昭的胳膊朝电梯走。 我信，都是人类，什么同类不同类的，难不成你基因突变脱离我们哺乳动物的行列了？还有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啊？ 什么事儿啊？哦哦，我这就叫徐燕过来守着。 被月光，心里某个地方。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